各位，又是我大匪看天下的时间，我又不想讲大家好，又不知道讲什么啊，总不知就现在开始啦，又开始啦这个节目。咁今日呢又是 Tony 教落，今日呢其实是10月18号。咁播出呢应该是听日嘅，因为今日都好夜好夜。我呢就呢轮呢比较多嘢做。咁呢开咗大匪看天下呢个 page 呢，就好多网友 at 我。我呢加佢哋微信啊，或者 email 复佢啊，或者有啲人直头呢喺嗰度呢就搵我飲茶啊，各样嘢咁。咁我真係唔係好得闲。咁呢起码要忙埋今个月啊。咁唔係唔想覆佢哋嘅。係因为我是一个好低能嘅人。我而家先开始学。係因为你哋搵我先至叫我太太帮我开咗个微信。我本身係冇嘅。咁呢但係我而家呢我想 get 返你哋呢，但我而家基本上呢即係流离浪荡啊，返到酒店啊，因为我屋企装修。我而家系酒店为家嘅，咁咧再加上咧，我夜晚咧公司咧就喺机场做一单工程，要全部伙计要开嘢，根本上咧就每晚咧都同啲伙计轮流啊，即系今个礼拜食四餐饭，今晚食嗰餐，跟住赶出嚟就搵阿 Alice 推咪，咁啊又食一餐，所以咧大肥冇改错名，咁下个礼拜又要落昆明啊，可能过埋缅甸啊嗰边。咁变成咗呢係真係比较忙啲，就未覆到啊，即係未覆到啦，但你搵我知道嘅。咁讲到呢度啦，咁呢就又系啦，一开始答下啲网友啦。咁呢就寻日有个网友就上嚟我公司，咁有啲嘢问下我。咁傾咗半个钟头好愉快嘅嘢，咁就俾咗啲意见佢啦。咁佢有啲生意上咁问我，咁我即係如实咁答咗佢。咁今日呢就有两位网友呢，佢哋呢就搵咗我好耐嘅。咁我呢应承咗搵佢哋嘅。咁但呢都冇时间。咁卒之呢就约咗佢两个今日呢就喺我公司楼下呢就飲茶。咁就飲下午茶。咁佢两个呢就问关于自由业啊，或者做创业啊啲嘢啊，或者有啲中港嘅嘢啊嘅问题问我。咁我係啦。咁请佢哋饮茶，咁倾咗有个钟啦，希望啲意见帮到佢哋，即係希望意见帮到佢哋啊。咁呢就有啲网友呢喺大匪看天下个 page 嗰度呢就有留言俾我嘅。其实我每晚呢我都会睇完我一定会覆嘅。咁好似南宫夫人信箱咁啦，咁大匪先生信箱，咁呢就答到尽量答啦，我唔系咩都识嘅，亦都唔系咩都知嘅。咁但系咧，啲网友咧就比较即系相信我啦，即系觉得我有办法啦，有办法做到啦。咁我又尽量答到啦，有啲真系唔识嘅就唔答唔到啊，冇办法啦。咁咧，我想因为十一月头咧我得闲啲，咁咧我谂住十一月头咧，睇下有人如果有兴趣嘅可以。喺大匪看天下揾我，咁可能约出嚟饮餐茶又好，食餐饭都好啦。如果有啲问题可以当面问我嘅，咁有啲咧就问我关于中港之后上次讲货车嗰度啊。咁有两个朋友问过我，咁另外有其他人又问过呢个问题。咁我话不如啦，如果你哋觉得你哋自己去问去了解，或者又要联络报关员啊，各样嘢好麻烦，唔知点搞啊，又唔知搞几耐啊，各样嘢。咁到时如果有需要嘅，咁你喺十一月头，咁咪几个啦，储埋两几个人啦，咁饮餐茶，咁我同你哋安排埋中港保险两地保险点做，中检香港中检点样做法，各样嘢。咁呢样嘢牵涉应该我可能会讲嘅一个话题嘅。咁样啦，咁我帮你处理埋佢啦，咁变咗呢你哋简单啲啦，因为我十一月头係有啲时间嘅。咁样咁广州呢就有五六个网友 at 过我，咁可能我十一月中我都会上一转广州嘅。咁到时譬如喺番禺嘅朋友啊，或者广州或者佛山啊，如果就开假期嘅咪喺广州聚一聚囉，係咪，因为我都喺中意喺广州食嘢嘅，我好中意喺广州 食饭嘅，因为真係好食。咁大致係咁啦。咁好啦，有啲网又讲返，有啲网友质疑我，就话我吹水教人呢欠债唔还，呢啲咁嘅人乜乜乜乜乜，我冇教你欠债唔还，我只不过讲俾你听嘅有件咁嘅事，呢件事你听咗之后，你自己分析我讲嘅系真定假，你唔好否定我先。你我讲嘅嘢系咪可，你系咪可行，系会唔会做到嘅先？如果我讲嘅嘢系可行，系会做到嘅话咧，即系换句说话，呢件嘢就系真嘅。如果你个脑里边话俾你听呢件事系唔可行唔成，咁我就变成咗系吹水。咁啱啱咧就又有个网友佢呃我，就佢装修费俾人走，即系俾唔知咩事啦咁。咁啊话个装修公司争佢几万蚊。咁呢就我估係几万啦，因为佢小额钱债告佢赢咗。咁五万蚊留下啦。咁佢问我搵執达利又剩，我话你佢又同我讲，或者搵收数佬收，我话你悭返係真係㗎，係悭返。呢、這个钱冇得使，冇咗㗎啦。点解呀？法庭判咗佢争你囉。咁佢冇得还。法庭唔系同你追诉噶，佢判咗佢，因为佢唔系刑事嚟噶，佢判只不过判决咗，佢真系争你钱噶咋，大陆一样，佢唔会同你执行噶。好啦，你要执行，你争佢钱，你自己咪申请执达利去执佢咯。咁你每一日嘅执达利几使费几多咧？而执达利唔能够封咗佢间屋噶，如果佢有财产嘅，咁你封佢间屋啦，系咪啊？咁但你只不过唔能够俾佢变埋间屋，同埋佢里面啲嘢唔搬得㗎咋。譬如我里面有个明朝花樽，你咪摆到囉，你唔好搬囉，唔能够离开间屋囉。但係你个人入去生活，你入去厕所煮饭洗米，係完全一样係冇影响㗎。即係换句说话，即係冇用。即係冇用。咁你嗰个執达利，即係嗰个保安，你个月你要出粮俾佢，日日要出粮俾佢嘅。好啦，你话搵人收几万蚊，真系有啲收数公司同你收。第一，佢睇你唔上眼；第二，几万蚊，佢七除八扣连手续费连埋分成，佢起码占六成。咁你攞翻四成都冇啊！咁我问你啦，你几万蚊攞翻四成，攞翻几千蚊，搞呢啲劳民伤财，不如？唔好睇唔好理啦，你真係收到嘅係冇机会嘅。佢问我，我直头咁答你啦。大嘅就唔怕追，都水瓜打狗唔见咗一大橛咁细数冇㗎啦。只不过话你走一个法律程序话俾佢听㗎啫。咁我话佢听真係唔还，你真係吹佢唔涨。咁啦，答网友答到呢度啦。咁仲有就好多人留言俾我嘅，其实我每次都睇嘅。咁咧有啲人赞啦，咁啊多谢先啦。咁但系做呢个节目，好多嘢，你哋可能觉得，喂，吹水啊，乜乜乜啊，咁我都系咁讲啦。好多嘢你哋自己判断啦。呢件嘢系真系假，我只不过讲件事俾你听嘅啫。讲件事啊，吓你认为呢件事，跟住你自己分析过系帮唔帮到你，或者你令到你以后遇到同类咁上下大小相关嘅事嘅时候，你点睇？呢、這个先就最实在嘅。咁啦，咁啊，讲开头先讲车嘅嘢啦。咁咧，我下个礼拜我去昆明，先去昆明。咁咧，我讲一讲啦，讲玉器。咁咧就其实咧好奇怪嘅。中国咧话地大物博，其实呃你，即系做玉咁简单。喺云南一座玉山啊，我哋叫玉山啊，所有嘅翡翠、靓嘅玉，全部缅甸出嘅。中国呢边极少，极少。好似你做人参咁，长白山咁，哎呀，野山人参最靓嘅参喺韩国，同一座山，唔知点解人哋嗰边啲嘢值钱啲嘅，你嗰边啲嘢唔值钱嘅，吓、啊。是咁奇怪嘅。咁呢如果你做玉石咁讲啦。我哋香港呢譬如做玉石呢好多时人去缅甸啊就买石头啊。 咁石头一件一嚿系黑色嘅，几大嚿咁样。啊，呢嚿石佢唔开俾你，佢就批咗少少俾你睇。你睇咗之后咧，你估里面究竟含翡翠有几多？然后你落个价，落咗个价咧，跟住你买。我哋叫即系行内嘅术语啊，叫爆青啊。如果一割落去，哇，里面全部都绿色嘅，系冰种嘅，你发大达啦。但系可能里面就系你啱啱割出嚟，就系得嗰点系绿色嘅啫，之后全部都系白色嘅。咁我就话俾你听，咁你就真系閪多个 like 啦。咁啊，玉系一件好奇怪嘅事，缅甸系好多嘅，但系真真正正咧控制喺产量啊同埋靓玉咧喺军政府。而家唔知昂山素姬上场我之后我唔知，但系之前全部呢啲都系所嗰边嘅军头全部控制晒。而我哋喺云南买嘅玉，喺嗰边买玉过嚟咧，全部都系跟呢个军头交易嘅。咁我讲一讲啦，讲一个古仔先啦。关于我今次昆明去揾一个人啦，嗰个人姓包嘅，叫老包，我叫做老包。咁咧佢个女又叫小包，个女咧都好叻嘅，即系女中豪杰，哇！饮酒杯杯都干嘅，干到啲男人见到都惊。啊！饮白酒啊，饮啤酒啊，晚晚都有得蒲。不过咁啊，老包就得个粒女。咁佢咧就以前系做木材生意，做实木生意，即系曾经好火红嘅花梨木啊、红木啊各样嘢嘅。咁咧佢喺佢当兵嘅，做军都做得做军即系当兵都当得有个职位嘅。咁我识佢嘅时候，佢已经系退咗役噶啦，退咗休噶啦。咁咧，佢退休转咗职，咁咧就喺呢个昆明嗰度开咗间厂，系做木头嘅。咁我咁讲啦，咁我有个朋友咧，就我未识佢嘅，咁有个朋友识佢，咁啊同佢咧唔知点样因缘际会识到呢个包生啦。咁呢个包生咧就都好相，即系嗰阵时香港人咧，佢哋普通内地嘅人咧，尤其比较偏远啲咧，好相信香港人。咁咧就揾佢夹份做呢个木材生意，谂住将啲木材咧就烧落嚟香港。咁我呢个朋友咧就带埋几个人过去。过去咧，其中有个揸的士，咁啊好有兴趣啦，希望唔觉意搵到桶金啦。咁啊做咗两单木材嘢，咁咧就冇咩钱赚，亦都冇咩点蚀本。咁但系当嗰个的士大哥上到去，同我呢个朋友，呢、這个真系我朋友嚟噶。个的士司机就唔系咁上到去，咁咧因为嗰阵时咧佢咧就当兵，佢本身系当兵出身，咁变成咗咧佢对缅甸军政府嗰啲人咧有共同话题，咁咧就同嗰边啲军佬好熟，咁啲军佬咧就成日咧有啲玉啊、翡翠啊、平啲啊，喂呢件嘢好嘢，俾你玩下啦咁，咁佢咧就唔识嘅，当年唔识，咁佢咧俾咗啲俾咗粒翡翠嗰、那个。嗰、那个的士司机落嚟香港打下架，睇下有冇办法咧喺缅甸咧就过啲肉过嚟。咁嗰、那个的士司机攞到架，我落去同你去广东度睇下啦，乜乜，即系嗰阵时中国仲未即系咁通啊啲价钱。咁落咗去，跟住去渔王河失踪唔见人。咁咧，我呢个朋友觉得好唔好意思，咁啊交代唔到。咁但系咧嗰个老包咧，即系可能都系老识啲嘅中国人啦，啊。咁咧就变成咗咧都体谅我呢个朋友嘅，咁啊交咗我呢个朋友，咁咧来来往往呢二十年咧，咁咧就成日都会去昆明啊，或者佢落深圳啊，咁我哋都有联络来往嘅。咁你话喂大肥讲到而家都唔到题，我话讲个背景啫。点解咧？佢做木材生意，咁我讲紧其中一啲大陆人搵钱。嘅一个方法，有好多人中意听，咁咪讲多啲大陆咯。咁迟啲再讲其他地方。佢做木材生意唔优，但系咧佢亦都唔系话即系唔系好有钱。咁咧佢喺啲昆明啊嘅住嘅别墅区咧有三栋别墅。咁佢住一栋，佢个女住一栋，另外一栋咧招呼朋友。咁我哋上去咧，佢通常招呼我哋唔使租酒店嘅，好靓，成栋啊，楼上房下低厅。两千零尺到啦，即系一个单位啊。咁上去，咁佢咧早几年咧，咁咧就收地， 其实都是讲收地。咁佢讲木厂好值钱，其实佢停产咗㗎喇。咁呢昆明政府同佢讲，咁几多钱收，咁当时呢计条数呢就值亿几。亿几。咁亿几，咁昆明政府唔肯俾呢个咁高价钱。因为如果俾咁高价钱咪冇肉食囉。吓点样同地产商发展啊，冇肉食。咁呢就同佢協议咗呢就7000万人民币。就买咗个笪地。买咗个笪地呢连埋间厂。咁佢呢就心不甘情不愿。咁但係呢虽然当军出身。咁但係呢同政府呢即係同一个行政机构呢系冇得斗。一阵我再讲俾你听虽然话军佬就叫老一，武警就叫老二。老二。公安叫老二，武即系武警做老一，但系实际当兵最大，应该咁讲。咁但系实际唔系，因为有权嘅系政府，系政府。咁咧，大家倾条件底下咧，就当时咧就东盟十加一开始。咁啊阵，咁啊佢咧呢个人问我，点样处理啊？屌你老母，除咗呢七千万，真系屌你，佢就系俾七千万，冇理由送咗俾佢啊！我不如咁啦，你咧就同佢倾下，就将西双版纳啊一个转运站判咗俾你做。我话咁就得噶啦，咁你要搵几多钱都有。咁咧当时呢个包生咧就好喎、啊，冇问题咁，卒之攞咗呢单生意翻嚟，咁咧。呢单生意就好犀利啦，因为缅甸老挝、东盟十加一，中国政府要使钱过去辅助佢哋，同埋喺商贸办喺嗰度咧就攞到佢哋嘅资源，咁变咗咧好多嘅政策咧就倾斜过去东盟国家，只要你同东盟国家签咗一份协议，系做生意嘅，或者起发电站，或者起石棉下厂，有啲好冇良心啊，其实。大陆已经唔俾有石棉瓦厂噶啦，致癌。但系呢啲厂咧，起到去老挝边境，系咪啊？咁咧就帮佢起厂各样嘢，跟住揸住你签咗份合同咧，就同昆明市政府，因为咧就申请钱，一般都批。譬如你话我呢单呢个项目系2亿，咁佢咪批2亿俾你咯。跟住咧你就慢慢还。咁你呢笔钱？你投资咗嗰度，跟住呢就你同嗰分呢就好似我哋中国以前啲公路咁样。你投资咗呢笔钱，跟住你分30年收钱，收返你个本，收埋你嗰个开发费，断年断月咁样收。咁一个稳赚嘅生意嚟嘅。咁呢当时中国政府呢係大力支持呢啲咁嘅合同啊。起发电站啊，起水坝啊，做厂啊。咁我呢个老友好简单啊。佢哋呢就等一个啱啱呢就非洲出嚟嘅人啊，呢国家乜都冇。咁呢就全中国呢你话哎呀而家要高科技啊好多建造业啊，我哋珠三角死晒啦。我话俾你听唔系。最低档次嗰啲啲衫裤收音机电筒，你噏得出而家见到我哋屋企都唔会有嗰啲旧产物嘅电器产品。嗰样嘢全部每一日几百几百架车由全中国东北啊四方八面啊尤其三三副副啊全部啲收原子粒收音机啊 ,AM 机仲有啊一路系咁向西双版纳去然后西双版纳就转运然后过老挝过缅甸过柬埔寨。好大嘅财路。令到好多做低档系俾人接淘汰嘅厂喺呢一刻里面有咗个生机。所以有阵时候哎呀我哋唔去欧啲货去欧洲啊去日本啊滞销啊。喂地方大你本身系一个成熟嘅一个世界工厂啊有啲本身系已经被淘汰嘅厂系因为咁样令到佢哋仲可以搵到最后尾嗰注金。咁我呢个老友做一个停车场你嚟转运全国嚟嗰条线泊位我全部收钱收好多钱。第二经营呢个车检场点为之车检场呢所有车嚟到呢大陆要叫年检啊 货车有私家车每年要年检，嚟年检啊，佢问我点搵到钱，我话你学香港啦。佢话学咩香港啊？我呢样真系要学香港啊！我话好简单啫，嚟年检，你架车每一年都要做年检，咁你年检咧，嗰啲人系你嘅。嗰啲政府嘅人咧就喺你呢、這个，即系佢哋判咗俾你做噶嘛。你只不过话你哋啲人就全部啲即系所谓公务员又好当官嗰啲咧，就作借用你办公室去做佢啲嘢。但系所有咧人手啊、车检啊、check 车嗰啲人咧，就全部都系你请。我就同佢讲，我话咧你隔篱开间洗车屋，你都发达啊，系人嚟到，俾力唔得，个俾力皮硬。要加啲药水，出去出边嗰间车房啊，嗰间嘢做嘢企你嘅，你过去嗰边，过去嗰边啦。咁你就唔觉意咧，咁嗰个人喂唔肥佬喎，咁咪过嗰边啦。过嗰边嗰间车检场嗰间车房咧，就同佢讲：系啊，你个臂力唔得，啲臂力皮太硬，要软翻啲，先刹到车，先至合规格。嗱，你行开。去边度洗脚又好，去个上高唔会饮有茶餐厅啊！你洗脚又好，饮功夫茶又好，两个钟后翻嚟啦。咁两个钟后翻嚟啦，我收你几多钱，咁就收咗你啦。咁咧，你就揸架车再去走多次程序，咁架车就合格噶啦。你话会搵几多钱啊？呢、这、一个模式，我哋而家香港嘅中检。所有大陆车包括私家车要返大陆啊，走中港两地牌，货车私家车全部都系一定要去元朗横州中检车场走一个咁嘅程序嘅。但係通常你架车都会肥佬嘅，你肥咗佬之后呢，跟住佢亦都话俾你听，出面有间牛记车房，你间车房搞下个病历啦，转头搞咗再嚟啦。咁唔知点解有茶嗰度呢，就茶档，你茶档饮完杯茶，跟住返嚟攞返架车再揸返入去，佢就 pass 㗎啦。跟住呢，喂，整病历皮几多，喂搞掂滴药水，搞掂啖病历皮几钱啦。哦，八嚿啦，咁你摆得八嚿水。呢、这个模式香港行之有效。啊，我冇讲佢做乜嘢啊，只不过话真係呢啲咁嘅车房帮到手。我同老包讲，老包一点就明。咁我諗都幾好嘅，收入都唔錯啊！因為你咁大量，全中國四方八面要去東盟國家，都要嚟到西雙版納去做呢一樣嘢，然後過關嘅錢有幾大，嘅廠有幾大？咁我咁講俾你聽，所以我上一節上次我講話中港，你睇到中港嘅關係，你揾到食，你了解就得噶啦。做乜嘢？好似今日晏昼有两个网友走嚟我公司楼下，我约咗佢两个走嚟我公司楼下瑞士老板茶餐厅食饮茶。佢问我，我都系咁答佢。我话咧多走走，多了解，去睇下一件事，去望一望。你唔使识噶，你想做唔好问人，你去睇。睇完之后你自己翻去度一度，自己做唔做得掂？点解人哋咁做？你谂得通就得噶啦。你头先讲，我讲呢啲，你可能都觉得我系吹水。喂，咁容易搵钱？我话你谂下，我头先所讲嘅，基本上开埋名噶啦。咁咧，之前咧有个朋友，即系唔算系朋友啦，即系识得啦。因为佢可能佢都除咗噏到我大肥都唔记得我叫咩系咩样咯。咁佢曾经同我讲过，佢话你做节目影响好多人。影响人生计，影响人哋譬如好似大陆当官啊，佢哋嗰个出入啊，或者佢做啲嘢啊，啲哪吒手段啊，噏晒出嚟，摆晒上面。佢话你会影响到人，有啲人如果真係翻墙落嚟听到，或者唔觉意揿到入呢个节目，佢真係跟住我所讲嘅嘢，当我讲嘅嘢真啊，佢上网查到啲人，或者佢本身就识呢啲人。佢要斗到佢，咁嗰啲人好麻烦。咁我敢同你讲啦，我做呢个节目成日佢口头禅讲啊，做乜嘢有后果？佢哋嗰啲冚家产，佢收黑钱、贪污，屌你老咩，令到个社会唔公平。嗰啲冚家产，屌你老咩，压迫嗰啲普通市民。 我白我唔开名真真正正屌柒佢算佢执撚到啦，屌你老母拉钩晒佢都要啦。你话屌你咁你咁撚反骨㗎。屌你老母你嫌拍佢搵食㗎嘛，我搵食我做蛇仔啫。我有啲朋友需要帮忙，喺呢个咁嘅制度底下，佢本身係扭曲咗人性，扭曲咗一啲公平竞争，佢哋本身係处于一个弱势，即係嗰啲人先至要做或者要买你怕，咁我帮咗嗰啲人去搵你去帮手，你估真係朋友？即係我上次讲姓黎嗰个扑街，扑街之后扑街，嗰啲人渣之中嘅渣仔，我都係咁讲啦，你知都係咁啦。第一我又即係冇乜点靠边，即係冇乜点靠边㗎喇，呢个第一。第二佢哋做嘢佢自己即係我唔信天理循环，但係我都相信做任何嘢有后果㗎。佢做得佢搵咁多钱佢预咗㗎啦。佢唔预呀。所以呢那个朋友即係朋友啦，咁同我讲嗰日我冇答佢。咁而家做节目我都唔怕讲，可能佢有听㗎，嗰啲扑街嚟㗎啦，嗰啲冚家铲嚟㗎啦。我成日都讲我係中国香港人，香港中国人，我对中国有感情，但係共产党呢、這个係应该人类灭亡㗎，之前即係令到人类灭亡嘅啲人，佢哋係一把火烧干晒，烧光晒都系咁讲。我老婆好怕我做节目㗎。佢唔赞成我做。不过呢我觉得做开我坚持每一个礼拜都做。即系自从开始做之后呢每一个礼拜。系上一次呢推咪阿拉斯呢佢唔知做乜嘢啦，佢收埋咗我两次一路唔播，咁唔播我咪唔录囉。播我咪继续录囉。即系我觉得做嘢贯彻始终是要做的就做。即是今天那两个网友来找我，他问我很多问题我都答他。有个想做自由业问走水货，有个呢很有兴趣怎样走筹码或者走做其他事问我很多这个问题，那喝一茶那谈个阵间计，那我到最后尾我讲了给他听怎样做，应该找哪些人，怎样找到这些人，个模式是怎样。但是我调返转我都讲句说话。有风险㗎。好简单啫，你做水货冇包唔查你嘅。你额头写咩都假，冇包唔查你嘅。到查你嘅时候佢觉得你冇事咪冇事囉，大陆系冇法律嘅。佢话俾你听你有事你就有事。当你有事嘅时候佢真系叫你在海关踎两三日咋。唔处理你唔理你嘅嗰个心理压力你顶唔住嘅。明唔明啊？所以我话自己衡量过搵钱係要搵。何况等于打份工好啲啦，自由啲啦。但係系咪真系咁好呢？你要谂下自己适唔适合咯。适合之外，仲自己定唔定得到咯。因为佢嗰个网友佢自己本身有细路仔，佢啱啱冇做嘢。个老婆冇做嘢，个细路仔佢话要凑仔嘅，咁我估都唔会好大啦，可能未读书，有冇必要啊？我当年我个仔啱啱出世冇几耐，我就衰翻版，衰咸碟，唔怕讲，我好惊，我好惊，我拉咗喺香港，我惊唔系惊咩？我惊我老婆同我嗰阵时咧，因为生意又好或者做嘢都系走下坡。我好惊个细路仔冇人照顾，我有半年咧系唔知道我自己做啲乜嘢，等上法庭等做，个心理压力好大，卖即系又卖楼啊，将自己收头嘅现金啊，全部我嚟打官司啊，各样嘢咁去解决。咁我都话啦，而家俾我再做翻次，当你拗痕啦，使几十万我嚟补翻个氹，屌你老咩博唔坐金，我请坐啦，几十万。在当年我讲紧差不多二十年前，几十万搵几十万好容易，剩几十万好难嘅。我使咗呢几十万出去，我要剩翻呢几十万好难嘅。如果呢几十万我做安家费摆喺度俾我老婆，我入去踎半年出嚟啊！我呢几十万啊，最多都系使咗头嗰几万，我出到嚟仲揸住啲钱可以东山再起啊！ 是不是？不过在那阵时做事你不会理智，因为你有心理有压力。咁啦，呢一节讲到呢度，咁下节再讲。